身空余，余两个跑财务的很不得，连接着前门里口了的干。 哎呦，老弟呀， 那 新娘子看不到清爽。 哎呦，那个叫黑黑少计较。你也可少你的新娘娘， 少你了， 糊涂郎的新娘娘，阿会得憋屈的了。 阿个余少欧毛病， 我可是缺角、 扎水、 堆积眼、 磨鼻。 磨鼻， 磨鼻， 哎，磨鼻， 磨鼻，磨鼻，磨鼻，哇！ 里向个破镜里子气呀、啊！什么子？哦，糊涂郎个高小不会得憋屈的，顶顶恶人们身后是磨鼻，恨得嘞，恨不得我快放进天台来，等到口口磨鼻啊，磨鼻啊，把这像粪鼻。这一下嘛，哎呀，这一生，此生一生，我啊，听雷子打耳的风。这十根头发九根披上负中一门名气，我等一下这样问问三姑娘孩子，三姑娘啊，把你们才讲过难看，你再看看我这面孔别致，你会是难看。这些三姑娘是我漂亮的谁了孩子呀，气得上呢。哎，想得黑大，但不动气在。 等到饺子落饼，像喜娘妈呢，我新娘娘猜到喜堂郎香。有请新贵人，有请糊涂郎。啊啊！区区糊涂郎，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呀、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九当万人，离避难道出门，吃得金子无音信，我带去故事。三个月，想不得出来谁做新姑娘，勾家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楼三的二，身上那些行头都说得蛮称心，对郎打个女娃亲，孙郎抓到个红海亲，日子两个写什么事物？这三姑娘困难是那个老人心，语气呀语气，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哈哈夫妻两家头交把天地，红落千金送入洞房，害人西部太出，糊涂郎我门归国，妹妹家最大铺进里门的做啥嘛？要天方金子，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头上块方金一口啊！哦哟，耍高的啦，这都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家拼命叠起，两家逼迫生死，好不容易，我的方金我的两只过，得了。 如今你姑咋好？谢姑娘来天方金子。只顾着心上扩大，呼吸急促么，血压上升，得神丹嘛，不行。 根本来天呢，哪接天？往上头么接天？你说的啊，那不够了嘿，没办法，不往上这还忙活，你要不接天放进，比他无放进个子。好不容易啊，我快放进。 哟，一个难为的么身体，一个。 那百姓带着我，哦，带着，颇难为人。从大概搿张饭食得我糊涂郎差不多了，都还蛮难看的。哎呦，带你妈妈用不那颇难为人， 你两高头受伤了，你家半斤不两，家胖家粗方不动了。那么辅导不让你要扣你面孔嘛，你要跟我去呀。嘿嘿，这个人呐、啊，你们上到二岁后养高人一等。那么这个样子，面孔不扣嘛，扣你背影一样滚。因此，六子两根线手什么钉了，扣进你背影来扣啊，真是心房里憋憋心。 那行的是哪个家？哎呦，这份里面方巾贴特。厉害我上娘子我怀里上夫婿们就是夫妻这样那谁样不讲哦对子刚刚贴他方巾我自个不喊我们铺内为定身体一般不个百姓里谢过你我为子当时我让他哭里不去玩我有个跟我为要跟你告诉清爽的哎呀自个夫妻这样铺上个内为定呢快点把这去在那破镜里的心目当中，个糊涂郎生得异常异动。所以白出来的目光盯了上头了郎心，你这分金千不比天。哟，那么不叫？他一年呐，说你破镜里寻个糊涂郎，寻着半夜分心上。 跟你忙着上头看嘛，哪看得见？你眼睛盯了下头看嘛，哪看得见？你们分看见，糊涂郎他看得了清清爽爽，总档次高些难看的。现在一看嘛，啥叫难看？标致漂亮，看得糊涂郎拍水拍脚，十身光鲜。哎呦，标致改，偏难改，搞不上这，搞不上这，搞不上这。 哎呀，还会动三口，这口就是搞上门去，厉害，没动没动，没啊没啊，上去看你动了啊，没动没动，给他嗓子做什么子？没啊没好，一个动三路啊，但是光是怕水怕着心细撒谎，上一浪下会立得那个啦。 刚编出这刚漂亮子，侬西雅虎为特呢给 啊。哎呀，个绝无听不懂子玩， 我要不是呼吸了特呢，侬就没办法呀。我不特呢是也去吃胡丝给， 那是更高的毛骨银子，真记得。 你别夸，侬来讲不耐听呐。那一天，我在金房之上把手并没张大后，命我上他门。张大夫，见我带你屋里去的门，我说胡大夫郎，阿是奶粉特高些，哎，我说女娃买出粉特给，搿么子个？我送把那个三娃的翻来动地难看呐。我说女娃，你们翻动地，我八堂做不清位置也动地，我穷夫够特夫去翻，搿么子个？我另外再加把那一两银子翻来里地，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是女娃，你家女动地你们不晓得的穷人的口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先生意，风吃一不娱乐的衣服啊，一搞的要上去呀，父母们那特得去高兴你，我在边那飞，长到面孔一白嘛，这糊涂了。你今次阿舅讲山上飞，女娃飞飞为日飞，你是个再飞，我送张皮子到俺们里陪你吃胡丝啊。 吃 胡丝？哎，吃胡丝。 说个代名长。 老混， 哎，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这里分配工去哪去老混你？ 嗯， 你说糊涂不啦？你刚才进来的辰光，我一直都盼着你拍板呢。你现在非还是老混，吃故事，故事非要吃，那么他盼着你，盼着你非他吃故事，我这他是人莫不人亲。与谁明送过举杯金阳啊门，哎，送一佛口内后，把大雷 这一番我们忽然明白子，张大外地上是讲必告假婚，你哥哥是报复，因为谁都知道与你压力，你十三点里到我房间里下来，实在嘻嘻关着我，也做了地不帮你太太，我撇开外地，你心为不满，所以我告不了十个二十个难看的糊涂了。 亲弟，不能够听进来，回头你别夸妇女们刚给，不然你两道的师傅赔了。你想的，你不是讲年轻，是讲憋屈；我们是讲年纪大，是讲内裤，是讲二十。你别伤心不给，你别哭着啊！你讲不是我家生是富家人，死是富家猪，不那个呀！你妇女们难得我哎，嘴巴。 此话当真？ 真怪我从来不为骗你怪，不然不说，但是们张大夫家个一两银子随着讲八八岁八光个菜，这个我刚说的挂得不还挂那个还是个那还是属于黑给哦。 嘿，可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在那许动银子，亲啊走着打包着肯放个板。你良心虽如何，结果那个人伤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消。皇帝，你现在肯放我白？皇帝嘴，等一下俺们通知了一百副特干，对，换了外州生来，先打打门市浪下，一定要开门。哟，见到我哪里去？ 来的罗大兄拿来问我五娘子，这不是干什么为娘告保？ 可怜的父母早已说完的了。哦， 你要娘来这四个字。哎呦，我说的做你看，根本是俺做完，在亲家屋里去对过对过。 我的呀， 你都落亲啊！哎呦，可难呀！你不亲家嘛，在朋友里去等他俩呀。 我也的。 他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爹明得比个胡同郎还要可这么难办呢？我三个十岁娘子闺蜜不会啊，会不脱啊！ 哎呦， 哎呦，你别哭娘，别哭。哦，东东呢？今想想办法做，做夫妻嘛分牛格，结了罪嘛不去吃大火开。哎呦，这个作孽根本是俺吧？你既然不大火气嘛，就带过来给打腿吧。 啊、 你不要喝奶，我分刚我了哇子个。是啊，你带过来给打腿，你两家的这个光明夫妻难可呢。 什么叫做光明夫妻？ 啥叫光明夫妻不得俺？你们死了理想，我在门外头在过帐铺，我困了外头。你理想们，我在高粱上去忙忙，手臂忙到不接地呀。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银子回他们。你行了，与其自然和你做过最不成，我就几乎会吐了你。不过眼睛问题嘛，你两家的毕竟八字当中之亲，我们每次的还是要鼓励我儿子。实在没你两家的叫王玉国、四玉国、大家国国国福大家的样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难可难。 啊哦，福大老真是世高浪上善于的犯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自个晓得。我不等他给他一直十五起不是一个斗士级，我老听不看见我带上大火去了，长到现在我个情况所以我个配不了糊涂了，把了我问题这两点了，要么搞不糊涂了，要么回出去走的地不往里踏踏，回出去不就该搞不糊涂了，对你妈妈脏气嘛实在不脏气，那么那米空那口子嘛，人啥都的嘛，我还是鼓励这样。那么那人二鞋子嘛，米空灯呀的嘛，我还是少少这样。一样不离弃，夫妻也可以是的了。今个月你家哪个家？别个赣州也想正在盈亏的班上，糊涂让啥干个好呢？肯放我办，屋子不个努力哪家？你分有还要有，不肯还要肯，我怎能够有自个米空啊？想想张大伯那个咋日子凶个，我等那给他爹叫他这个哭，那等那屋里向怕睡怕着睡，那人为温泉胜出，我一定会得围住嘞，我批得住嘞，那人为我不会得搞不糊涂了，我批上搞不糊涂了，糊涂了难看难看我欢喜，二三二三我中意，那叫气死你个男人。搞个糊涂了，也搞个你们再对你一口。哎，刚刚看看二是二的嘞，现在看看二么二，二的单位云春街。刚刚看看内裤是内裤的嘞，现在看看都要危害了呀，这边搞个色别吃呀，哎呦良心害了呀，搞不个种男人不吃亏的。真定搞不理，这个搞不理嘛，总归要有上称呼了。一出你的一子，啊，大郎！ 你那叫我大郎个家，那比是十八人个子哇！不过再想，十八人只有三郎、四郎不大郎个，可是我比十八人啊吃高来。那家，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不做国民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分手去了。 哦，你两家的把对家。哎呦，你在人耍开心呀？ 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我啥子？看我啥子？根本我见你上耍家，你想嘛，女子，根本我敢打三万。 谁叫我写出来？六个男人还高住还打三个家。 看看家就一下没喊我海里道浪离开我道上两高的道德路达是路达走又打了 我个大笑啊 我咋这 打了众卿大事叫做听听我一个节目 俺小云小姐你是风采注意那么你是个是刚刚老满人啊唱几句唱的 山暖。 反正他中意去，他是他不醉 啊。 知夫妻泪，母女今夜思后在后双生 是难为的十二一位动人的姑娘，你在动情了这立到这个四处不动三样门前，但是你还是举起了自家的右手正预备帮门。 嚯哟，这可见大门外边立下一个游戏开，那边是游戏开的。哎呀，你多去想，昨日子到后面去听你阿是弄唱大鼓，出去一块游大的，还谁个游戏开 哟，我当时是樊先生您回来啊！哎呦，想着怪不得今天我早上起床了，床前有个喜竹晃来晃去，我就知道大贵人上门了。樊先生，快来瞧瞧谁来了？ 来了，恭喜阿爸，奔出来在门口对外边一看门，樊先生哎。看见这位樊先生，就是为的面孔红，心为的甜。但是智力下只得出两个字，是你。 这是看见冯喜的一刹那，这个樊家子也是眼睛们的杀一亮。但是可惜，昨天这个招呼太多，那只有两个字。这在樊家子啊，这两天不动，这招呼一直多，说明两个人关系也是紧。当一个地方我刚刚认得你的辰光叫你尚小云同志，原来说是尚小云，再说的小云，假使再发展下去，我想云 当时听得光 不上，不是我听我是真叫老高子。 是啊是啊，来来来，还有屋里去屋里去，还有凤喜啊，把那个樊先生招呼屋里坐去。行行行，你们请。 外家子大道里向一口房间不都十来个平方，但是当烧的干干净净，偏偏一张台子左右两只房屋凳子。哦哟，十两多只床，搿是东阁，北方人叫炕，这叫啥？ 椅子坐坐坐坐坐坐，行坐行坐。哎呀，樊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意。樊先生，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人。 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北大。 七个，明白到。哎呦，但是现在读大学，学费这个学费蛮贵的了。 同地杀人村，他是爷娘没同地开的，自个在饭店里打本子进攻的，我们面对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哎，叔，弟弟就跟你个打的嘛，你个擦皮了，擦皮了，他牛一点。 你妈妈在东地上面呢，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看中来了。想来日你屋里向也是一日，我下半生是再来帮你的。见这个小伙子外边的哥哥卖光山，一旦打听来爷娘下岗工人，我便无绝的。那个钱谁出啊？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yeah! 我两边是发财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台上想自个吃两副杯茶拿起来，三十一的唐大夫大神是抓不住，一开始从来来，反正请喝茶。 喝饭就是个杯茶，你过去的。上天那个杯子浪将坑呀，几乎有几乎。不，我只不过 奉是对着阿宋毛毛，总是去拿啥个样子的。眼睛过来，反正是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到外地参加聚会，当着那饭家子的面，我搿只杯子是稳当是当，当着清清爽爽，我也不放心。打开吧。长布跟水在太阳光里像一只玻璃杯呀、啊，晶莹剔剔，那么总是放心。给我来点儿，带他一杯吧，开始。樊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家生意，这个谁是？啊，多谢了。手杯端起来，哦呦。味道好极了， 我拍子所一路也吃，俺这弄大杯白开水吃那个事情，好了，第一把我欣赏，我里该懂的挺新的，别等了，给他太大意，吃松吧。大樊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 放心，找樊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 你们坐，你们坐，我走。收三毛一斤。 啥结果？阿叔拿黑木一边的炭，等到一袋煮脱了。吃过上一个人手上了尴尬的了，其实是有一肚皮的闲话想得来烦先生好，但是两方的对立在总好了很，却说一句才讲不出。对于神德之门，多长子老让你要鼻子塞？ 可外家是好让人怨恨，上天来个之前想得蛮好，第一句么问啥，第二句么讲啥，哪会得上上子一句闲话才问不出？那，哎。少卿们，你看，台子浪向有金子阁浪向插出一张三寸半黑白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搿张照片浪向的人就是门里搿位姑娘哇，像啥女孩我这，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啊，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不，拍得非常自然，非常的自然。 啊， 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哦，你讲故事我最要听了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我可是照相去。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哦，这张照片是跟我不能当你拍的。根本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好 好吗？ 夫人，这个光是运用的哈。 哦， 那个这个白亮一条线，啊是，虽然有一点点窄，但是这个眼睛这样的样子，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挂彩的。 这两年就不晓得，好的照片才是好办的。 哦， 哎、 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啊，那个。 喂，你要听啥当吧？虽然面孔没我两家的孩子马虎，光秃秃的。 阿哥子，高兴辰光，搿个人摆辣边浪有点太意了，阿哥子。 受伤回家的平常辰光不大讲闲话。哎呀，高兴辰光了，姑娘们这根袜子摊摊开来，就再也关不拢了。各种味道，各种经验，我想，侪是我各位先生，侪有各种经历，侪有各种经验。啊，不知不觉30个钟头，擦，就这样过去了。 那么第二个了，30个钟头，擦，过去了。后面的蜡像分歧，离了门口的门里背了听笔着，离至30个钟头，怕外面头下来快，怕是门里慌些些。哟，樊先生不早了，我看呢，留在这里吃午饭吧。 怎么的？ 我去搞个炸酱面。 去冲杯子。一看，哎呀！面孔擦擦的血血红，上天已经神一点不，要尽力气。不，我要回家。 留着些吃午饭，炸酱面。 不，袋袋里向磨成5块洋钿的，要让我杯子丢下。 哎，樊先生不好意思。 没得光的袋袋。 蓝色的裤襟上5块的廿五支线，叫我弹出来。趁新郎很福的妈那是得奶奶的，但是该子反向分归的走不成，但是不一样上。哎，兄弟，把那个小猪的扛克不离多娘个母亲，那路上来了。台子上像一张旧报纸，零几一东西加些话，5块的拍起来，忙成报纸我的一扛。那范先生，哎，又要走了？ 不， 他又要走了，不好。那奉先，快送送范先生嘛，是不是？ 那范先生， 我晓得留下来的一句备是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送我送，我送， 不是来送这个米的粮呢？ 差不多，来，樊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氏未必上不送鳄鱼这个代理，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好了，说你知道，听你出大户，不一块洋的，今朝一分5块，很深一代的5块呀、啊。收拾各位姑娘。有一个就是破人，高义夫妻。那个为先生要卷子，我今在就应该为送的啥个礼物不能？但是屋里向一边是心，再叫我送啥呢？哎，看见自家张照片了，得心呀，小子。刚刚各位范先生看搿张照片是王春在世上好汉，他不是拿搿张照片送拨你？对呀、啊。口里头两行的一吃起来，眼睛都来了。这照片拆开，我张旧报纸拿过来，呀，里向得吃了一张5块的。再在杯子下头一看吧，5块的没得个只。阿叔个谁家说的话？那么呢哈，要看好的，要开后窗的，等于是干不娘。5块的往这身边带一带，我张照片刀刀的星星，我杯子掰一掰，哈么人像手指一样数出来。 老钱，你好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哎、 樊先生丢东西了。 啥么子啊？俺的范家女没事忘记他，你屋里呀，举棋不得嘛。陈东身上定他忘记的皮夹子，一口戏里向是生字板。哎呀，不要么说啊？刚刚包子里向有张5块的了，还想到给那位来得了，忙着里向冲进去。 樊先生慢走。 是不是个范家子？高兴辰光听见背后头一个姑娘的声音，阿伟这是冯西家，头喷不过来一看嘛，啊，果然是你，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喷再出来，搿浑身搿个力道不知啥地方来，啊，一股劲浪冲上来，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啊，瞧你呀，啊，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 呀？有啊。 我晓得我稳得人都我领了钱。 拿 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拎不进个送不那个呀，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 嗯， 不然你认得我哪会认得你的呢？怎么是刚刚让我扣扣吧，打这个来刚要想搞开来， 哎，别看看了叫不灵的， 回家是谁个出那个地方？ 这地方刚是跟阿弟夫是没用的。 别怕，回到家里头没人的时候，悄悄的再打开来看。 那么动车，这要么就是你送给我的，是不是男人再大的本事，谁是我保证？嗯，这你放心，我保证。一定回到家里去吧。